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啦，另外仲有神秘嘅。 Hey， 大家好啊，我系老温啊。 Hey， 仲有一位都系神秘啊，阿许生啊， 比我更加神秘十倍嘅。 Hey， 大家好啊。 其实就唔系神秘嘅，不过佢比较懒啊， 低调， 懒， 哦，懒， 成日出镜又要整头发，又要讲咩着咩衫咁啊，系我理你肥肥咁出嚟俾大家见到，真系搞到好样衰啲。 喂，你靓仔啲噶嘛？ 唔系话呢个靓仔最靓仔，其实老温啊，大家唔知啫嘛。 啊，讲其他嘢啦， 系啦系啦。咁啊，咁难得许留山上到嚟，咁啊又倾下啲嘢啦。因为诶住咗半年噶咯，唔经唔觉， 差唔多半年啦。 系咯，咁快噶？ 差唔多半 年。系啊，咁上个， 原来佢做咗我邻居半年噶啦，咁耐，我冇见过佢添，喺自己个社区里边。 咁你神秘嘛？ 真係好神秘，大家都神秘，所以见到面， 大家都冇出过样之前。 咁其实许留山之前都上我哋节目㗎啦，讲下讲下，但系又过成个几月啦。咁其实都系搵佢讲返下啲新近移民最近好似有啲大发现啊，又或者即系喺我同老温好习惯嘅嘢呢，喺香港人新嚟嘅时候会觉得好特别啊，咁呢啲可以 share 返有咩睇法啊咁样囉。 即系有啲新移民过嚟嘅香港人可能即系都有 特别嘅， 同阿许留生都有唔同嘅，即系都有一样嘅，可能啲迷思啊，有啲奇怪。 倾一倾咯，今日主角你嚟啦。 哇，唔好咁讲，系咯系咯。咁啊，过到嚟咧，有时有啲位咧，即系应该咁讲。香港有时移民过嚟台湾之前咧，都会有几样嘢会谂嘅，跟住可能谂，咦，呢一度究竟会唔会搵唔到食啊？嗰啲咁样。啊，跟住嗰日咧，我行经有一间叫五十栏啦，即系嗰间香港叫呢啲铺头叫珍珠奶茶铺头嘅，咁呢度就叫做手摇茶啲铺头啦。咁我望到个价钱，即系嗰度人工咧，就大概系两万八到咁上下嘅。 一个月嘅人工， 一个月系啦，两万八。咁啊，折翻港币可能就七千零蚊嗰啲咁样啦。咁可能喺香港眼中，哇，咩七千零蚊一个月？ 可能冇啊，应该六千几， 六千几啊， 唔够七千， 未够七千， 七四廿 八，哦，差唔多啦， 七千啦。 咁可能你话，喂，哇，死啦，香港生活唔到啦，会唔会好穷啊？会咁样， 好惨噶， 系咯，好惨喎。 咁咪得个六千零七千，点 生活啊？咁啊， 穷死啦！ 香港净系套房都要六千啦，点搞啊？唔使食 嘅。系，咁我跟住喺度谂一谂翻，咦？咁我即刻上网望一望。喺香港嗰啲叫做做工茶啊嗰啲剩嗰啲，大概几千人工咧？咦，咁其实都系万零蚊嘅喎。咁如果扣埋 MPF 之后咧，咁如果你喺香港想租自己一个人啦，租一个地方住，跟住再生活嚟讲咧，其实都好难嘅。咁我计一计条数啦。如果喺台湾嚟计，如果你有两万八咁上下啦，咁佢仲有其他奖金嘅，咁我奖金唔好计佢啦。咁 如果斋斗月薪人工啦， 系啦，咁啊， 两万八， 我当你扣咗一万蚊去租一间比较优质啲嘅套房啦，即系可能有埋露台啊、洗衣机啊啲咁样咧， 一万蚊可以租到有成千尺嘅咯，好似 远少少咯， 远少少， 系咁，因为我见过北区嗰度咧都有啲。即系唔会，大家唔会听到北区，以为谂住好似上水嗰啲咁远。即系其实台湾嘅北区咧，其实都系 台中， 都系台中。 车程应该唔使半个钟咁样啦，应该 系咁都好玩嘅，都好多嘢食，又好几唔错嘅嗰度地方。咁我见到咦，一万蚊嗰啲套房都好靓喎，即系香港劏房一定冇可能嘅事嚟嘅。系啦，咁 即系一千蚊一万蚊嘅租，即系好够住噶啦。 系啦，咁你又再计一计条数咯。如果你再除翻开，咁可能你咁得翻。万八蚊，咁可能每日除翻开，又够唔够生活咧？咁其实又够嘅，其实仲唔错。 万八蚊即系一日平均六百蚊。 系咁，你应该就如果你要翻工嘅话，都好难使嘅。咁有啲人话：，哇，咁搭车食饭唔使钱啊？咁嗱，佢嗰度实呢度食饭系有限数嘅。咁其实你可能你见到 搭车真系唔使钱喎。 搭车唔使钱，搭车唔使，即系十公里范围内就唔使钱啦。嗰一程 又唔错啊。 系咁啊，十公里范围内又唔使钱啦。咁啊，你会发觉。如果喺台灣嚟計，我當你需即係你因為咁點解要做手搖茶？因為我見到手搖茶可以比較上舒服少少啦。係啦，咁 同埋唔需要咩技能啦。 係又唔使即係因為你便利店可能要洗廁所嘛。 啊， 咁你咪其實就算你喺台灣，即係當你他朝有一日你衰到盡啦，咁你起碼都可以做手搖茶。手搖茶咁你都有翻一個唔錯嘅生活喎。但你香港唔得啊嘛，即係香港其實所以。有时有啲人就话香港嘅情况系点样啊啲咁，即系你会见到可能做便利店啊或者剩嗰啲咧，咁你见到人哋真系好似好对个社会好不满啊，即系你嗰时见佢呢个样，好似即系欠咗佢嗰啲咁样咧，咁有时自己睇落就唔系咁开心。 系， 其实不嬲都系咁噶嘛， 即系不嬲啲做服务业啊，即系讲香港啊，不嬲都欠佢噶啦。即系我好细个嗰阵，方 由细欠到佢大。 系啊，中学时代帮衬都系咁噶咯。八十年代嗰个就 俾够钱系嘛， 由细欠到佢大。 我最有印象就系嗰时喺工厂喺观塘个化学工厂嘅嗰啲茶餐厅嗰啲咁啊，嗰啲咁啊 waiter 恶到啊，真系吓死嘅。 即系所以有时即系香港，即系 不嬲都系咁啊。 所以时香港朋友咧谂住嚟台湾移民咧。咁又唔使話咁擔心，即係呢度嘅地方究竟係咪即生活唔到啊？成日點咯？即係萬一有一日會咁、哦，你都仲可以嘅，冇問題。 即係基本即係翻隨便揾份工，咁都夠生活，夠你 happy 噶啦。 唔錯嘅生活喎，即係係啦。 其實我十二年前翻嚟噶嘛，2017年翻台灣噶嘛，12年啦，而家叫做我嗰陣時都係諗住。其實我唯一同大家分別就係我多咗身份證啫。咁但係你哋嚟到投資移民一年。一年之后你都有身份证㗎啦，其实都冇乜分别。我都有諗住㗎，万一捞唔掂麦当劳 囉。麦当劳可能辛苦啲。 七仔囉，即係 油站囉。 总之有工做㗎嘛，最紧要。 佢好兴油站㗎嘛，加油员啦。 我唔去做油站㗎嗰啲。 索得多唔掂啊。 唔係，咁你做麦当劳啊嗰啲有仲有嘢食㗎嘛。油站中嗰啲油飲得人饮两啖咩。 喂好嗨喎。 不同埋咧，有時候我嚟到台灣咧，又睇到有啲位咧，即係你會發覺佢呢度係即係體貼啲，同埋會你會發覺係有人情味。即係有啲人就話、台灣好有人情味喎，咁係邊啲咧？咁、即係可能你哋兩位 照你所見所聞， 你哋兩位喺台灣生活咧，可能你會 慣咗啊， 慣咁咯，有咩特 別不嬲都係咁啦。 我哋去香港嚇親啫。 咁例如咧，好似我第一次咧，我喺台灣去即係台中啦，我去嗰、那個家樂福 家乐福， 家乐福。咁我第一次去到嘅时候咧，咁、我望到，咦？点解门口即系一入嗰个商场，一入家乐福之前个门口度咧、我见到，咦？点解会有茶啊？有甜嘅红茶，或者可能冻嘅唔知咩茶 啊？ 咁上下啦，又会俾 有水俾你浸针咁样啊？嗰啲啊， 水上有埋，因为水机啊，俾你喺度斟水嗰啲剩，跟住心谂。啊，收唔收钱嘅，或者系咪有啲咩条件先可以俾？ 饮咗你要消费2000蚊先走得。 系啦，咁大件事。 咪要落闸放狗啊！ 咁你咪大件事。 如果港式经营应该系咁样嘅，一饮到你系大镬啊！ 因为你谂下，使乜要付出咗先？点解咁有咁大只夹乸嘅？同埋，跟住又唔使喎，咁啊就喺执埋饮下啦。即系同埋你会见到咧，香港呢度呢一样嘢咧好难见到啦。你会见到有个位咧系插晒啲气球咧，任人攞嘅。 哦。 因为你其实香港某程度上系唔得噶嘛，即系我时试过去啲麦咖啡，台湾都有麦咖啡啦，你会见到一直来咧，有时有啲位咧系砂糖咧，啲糖咧都要收埋佢嘅， 哦， 因为费事俾人攞晒， 系 即系所以你见到啲呢啲情况， 但喺台湾咧就摊晒喺度任你攞， 摊晒度啊，即系可能你去家乐福， 即系唔惊你攞嘅， 你攞得几多啫？可能你去家乐福。嗰啲咩筷子啊，即係可能你有時想喺度食嘢呢，你咪攞對筷子坐低喺度食埋囉。你會見到啲位可能俾你其實香港某程度上同埋你見到呢啲商場呢越嚟越少地方可以有機會俾你坐下。 因為基本上應該係收晒㗎喇好多都。 因為 俾你坐。 佢想焗你去啲餐廳啊，去啲 Starbucks 啊，可能麥當勞啊，成日去消費㗎嘛。咁你會見到台灣係可能例如又舉返家樂福啦，你會見到係有啲位俾你坐下嘅。 好多添。 系，你哋觉得好似 好多凳， 系啦，即系你觉得好唔会咁。 仲有充电喎、 啊，系啦，有充电喎、啊。跟住我就谂紧，咦，充电？哇！你喺香港见到带埋拖板嚟啦，已经系咪 成家嘅手机攞晒嚟充啊！ 何止啊，电子阿餐都攞埋嚟炖嘢啫。 但其实家乐福最正咧，除咗呢啲睇得到，仲有啲睇唔到嘅嘢咧，喺客服嗰度有。我就唔公开讲啦，费事一阵间突然间真系多好多香港人涌咗嚟交福得了嘅。呢啲我会话俾我啲 group 友知嘅，想知道自己揾我啦。 嗱，同埋提起啲客服咧，咁如果香港朋友咧，可能去开嗰啲咩 Eon 啊，成嗰啲咧，嗰啲客服咧又系嘅，块面口咧即系衰过块腊肉嗰啲咁样， 即系又欠佢好多嘢。 系啦，又欠佢好多嘢。但系咧，你我觉得嗰次去又去交福有啲嘢问嗰啲咁样啦，佢会咧。未同你讲住，佢会俾一杯水你，即系可能封咗个盖，俾杯水你先，跟住先生，你饮杯水先，一阵再同你倾。我心谂，其实我问你好少嘢嘅啫，佢都即系我心谂，咦，你哇，即系你会觉得佢个态度好诚恳咯， 咁好招呼、啊。 其实如果你去银行咧坐耐少少，佢都要俾杯茶你饮下咁嘅。 哦，系系， 银行都有， 银行就一定有噶啦，而家基本嘢嚟噶啦，一对有啲。 你攞飛仔之前，佢都俾水你飲先。 即係我記得我搞講座或者即係做啲生意，又咪要落訂啊，入我香港户口啊咁樣咧。咁我啲朋友即係匯豐噶嘛，佢話：哇，即係嗰啲落訂嘅客人，哇，匯豐好多人噶喎。咁我哇，我咪即時咁講，咁你坐下等下咯。即係你話多人嘛，跟住佢哋同我講。边个位置坐噶？ 坐真系 咁，台湾家家行，我哋都系坐喺度等佢。 系啊，即系你会发觉有啲位系佢系细心啲，或者佢系人性啲，同埋有啲人成日话咧，啊台湾啲人系咪好好好懒啊，好剩啊啲咁样嘅，即系好系啦，即系可能喺香港咧，你习惯咗嗰个好急速个节奏咧，你会发觉你嚟到台湾咧系 好难适应， 唔系好难适应，你系感受到。啊，系，原来我可能我过去，即系啲人又觉得，哇，原来我过去花咗咁多时间，系可能 赶嚟赶去，唔知为咗乜咁样。 冇错，赶嚟赶去啲为咗乜？但系原来，咦，原来生活可以有另一种咁嘅态度嘅，即系你会见到时啲咩早午餐店啊，啲可能都同两位讲，早午餐店咁样特别啫。你会见佢咧， 成日食嘅咯。 系啦，两点咧，佢就收工嘅咯。 就唔捞噶啦，唔做噶啦， 唔做啦，夜晚佢都唔开噶。咁 两点嗰啲你识嗰啲都开得晏噶咯，我识有啲十一点收噶咯，早餐店。 嗰啲呢个附近卖饭团嗰啲咪咯， 卖晒。你嗰啲系五点就开噶啦，嗰啲系十一点收。 系咯系咯， 但系有啲就八点正常，嗰啲八点开咧就差唔多两点收。 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心谂住嚟过嚟呢度移民咧，即系同埋你想系感受呢度啲嗰种即系 悠闲嘅节奏啊， 未必悠闲，应该系。正常嘅节奏系啦，应该系咁样先为之叫正常。系，应该生活系咁样嘛。有时你唔系净系为咗翻工，跟住可能放工，跟住又碌下个手机，跟住上网留几句言， 辛辛苦苦赚啲钱又系为咗交租咁样。 系啦，跟住睇个 YouTube， 冇晒生活嗰 啲。睇个 YouTube， 跟住就可能算啦咁嘅日。但咦唔系，可能呢度你会见佢有唔同嘅方式。 当然， 佢唔会某啲位佢系你见啲地方又唔系会赚到你咁尽嘅。 系， 唔知你哋有冇见嗰个咧？呢条咪个嗰个叫 U bike 嘅单车嘅， 有。 嗱，如果香港嗱，可能你两个 U bike 咁特别啫，咁啊，咁香港咧， 台中叫 I bike 啊 ，I bike 啊 ，I 字头。 咁跟住，其实香港之前都试过一啲咁嘅共享单车，咁啊搞到镬铺啦，可能周围俾人抌啊，抌落海，抌落河又有，乜都有，跟住啲单车俾人摧残啦，点样？咁我后屘我试喺度嘟呢啲咁嘅单车嚟到踩下啲咁样咯， 摧残下嘛。 唔系摧残，咁你会发觉咧， 即系尝试下先。 系啦，即系尝试下呢度嘅生活啦。因为我又冇车冇剩啦，咁我都系搭免费巴士啦，同埋跟住咧，我初谂住啊，跟住我望咗好耐，又唔知佢写几多钱喎？呢咁嘅搭呢个单车，不心谂啊，算啦，有闲钱啩。跟住后屘我踩咗一阵，跟住去还车啦。咦，点解扣嘅钱系零蚊嘅？ 哦，因为半个钟头内啊嘛，好似 啊系啦，原来半个钟头 内，半个钟头内唔收钱。 你会好唔惯咁心谂，以前喺香港唔系噶嘛，即系每样嘢一定要有个付出，有个代价 先。即系要收钱，一定要系啦。 起码都抢你十蚊先啦，你嘟一嘟啫，嘟我哪怕你嘟一嘟 就。即系好似茶餐厅咁噶嘛，你斋饮就14咁噶嘛。 净饮相计嘛， 系净饮相计噶嘛。 系啊，唔系直头你入嚟借厕所要200啊，有冇见过嗰啲啊？ 真定假啊？ 真噶，因为太多自由行嗰啲咧，就想话入嚟借个厕所，跟住又走咗去，咁佢咪贴张嘢门口咯。 即系厕所两嚿啊，几好搵喎！ 系嘛， 即系呢个生意唔错。 每一嚿都好值钱 咧，真系我见。 系啊， 不过咁我补充一句啦，即系阿许留生话，即系台湾嘅生活比较节奏上可能慢啲、舒适啲，其实都要分地区嘅。中南部咧比较系呢个节奏，即系会慢少少嘅。但系去到北部、台北嗰啲咧，就其实都有阵时甚至系同香港差唔多嘅节奏。 系， 因为我唔知即系大家去台北应该经常去啦。因为譬如过马路啊，又 成扎 人过一堆，跟住有啲人走嚟走去，同埋即系我有啲香，即系台北嘅朋友都系嘅，讲嘢都快啲嘅。 嗯， 即系同中南部嘅人都系有啲分别嘅。 不过相对地比较快啫，但系同香港比都系慢。 咁都系慢。 你睇下地铁站嗰个电梯自动扶梯啊，台北捷运嗰个速度同香港地铁个速度系差好远嘅。我太耐冇翻嗰个镬渣啲扑死啊！香港个电梯快到啊！ 不过 我先唔适应。 如果我喺北部见到咧，即系就算可能去到便利，哪怕去到一个便利店啊，或者少少一间小店啦，即系佢哋个口面都系唔会好似欠咗你嗰啲咯，即系一见诶食啦呢嗰啲，即系嗰种咁样噶嘛，即系你见佢唔会系咁嘅，即系所以系好嘅。同埋补充多两句啦，你见就算可能捷运咧。 我嗰陣時去到台北嗰個接運，我都覺得，咦，點解咁嘅？我咪睇錯。你見佢哋咧，就算係好多人咧，佢哋寧願咧將嗰條龍咧係排到好長嘅。 哦， 系，即系唔会攣埋一嚿啊， 即系唔会三角形咁斜落去嘅。 系咩三角形啊，松针啊，乜嘢踩咩打人咁成。 有一堆 咁啊。系啊，堆嗰啲咁样噶，唉。 喂，其实唔系咩捷运，我上次咁啱我喺大阪飞翻去台湾咧，佢又唔知个飞机咧就停咗喺一航下，我哋就二航下出入境嘅，佢停咗一，所以我哋要搭翻个小火车过翻去咧，又系呢啲门，咁我哋行前面嘅，行到埋，我哋企喺个闸口门口啦，呢个第一个道。后面嗰堆咧系一行咁排后边嘅，我嗰阵时有少少，之前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咁样嘅，乜唔系一堆黐晒个玻璃门前面围住个圈咁嘅， 自动咁样， 好自动全部一行排咗入去，即系唔会喺我有人喺我哋隔篱嘅， 系， 即系呢样嘢台湾人系不嬲都系咁嘅， 同香港好大嘅分别， 系咯， 基本上 系， 即系我估唔到机场都系咁啫。所以为就系捷运系咁咯， 系即系所以香港朋友就可以即系可以谂一谂咯。同埋我试过一次咧，又去诶头先如果住介绍杰大去啲咁嘅餐厅啦，嗰间餐厅啦，咁啊 有冇靓女先？ 咩啊？冇啊，会唔考虑去啊？ 佢要特登揾啲冇靓女先去噶， 吓唔系啩？ 唔系咩？ 所以咧有时香港因为惯咗，依家惯咗咧就一定要你系去帮衬呢啲咁嘅大集团啊，或者可能要。个管理要比较好嘅咧，嗰啲餐厅咧食嘅嘢咧，你先至会觉得佢哋相对地会正常啲或者咁样啦。咦，但系反而嚟到台湾唔系，咁你发觉一啲小店咧，都可以好有心机做嘅。咁我试过一日咧就 好招呼添嘛， 好招呼啊！跟住我试过一日，只不过叫一个70蚊台币嘅午餐啦。咁其实嗰啲叫咩客饭，即系等于香港 简餐佢哋叫做 简餐。香港咧可能叫三送饭嗰啲咁样啦。咁香港三分飯可能大家聽咗聽就可能諗住，喂三分鐘啊，唔使三分鐘啊，已經擺咗你台邊啦，劈劈劈食啦啲咁樣啦，係咪？我心諗啊，點解坐咗成十分鐘都未到嘅？跟住我心都有少少興嘅，因為跟住後屘又後屘佢好好禮貌咁笑笑口咁樣攞出嚟俾我啲，咁啊原來佢咧因為點解咧要排到件嘢好靚。跟住又整翻佢，又可能揾啲芝麻啊、剩啊啲落去，跟住先系少少可以 set 得好， 系啊， 好精緻咁樣。 即叫你隨便食啦啲咁啊，好唔好食啊啲咁樣，即都會問下你咯。即如果大家香港朋友可能都覺得呢一種感覺咧好久違，或者可能好老實講，我都近乎係好似都冇乜印象試過啲咁嘅招呼。 香港有咁好招呼嘅咩？我喺香港長大喎。 香港冇，依家難。 香港一般小店唔會有咁樣咯。 係啊， 嗰啲茶餐廳，我哋自細幫襯到大， 呢啲 好惡嘅喎，嗰啲哥哥， 澳牛嗰啲係嘛？ 我諗間間都咁上下㗎啦。 英文嗰啲啊嘛，叫你講下英文啊，跟住 A B C D 試下一個嗰啲啊嘛，或者可能有啲茶餐廳話一坐低第一句嘛，説話，即係你好快講，你要食乜嘢？ 要乜咁樣啊？嗰啲 係啊，咁所以如果香港朋友咧，如果即系嚟台湾，即系想移民嚟台湾咧，要谂下呢啲真系几难得。 系啦， 咁啊，今日好高兴啦，咁又讲咗咁多，我哋比较忽略个经验， 分享下佢嘅睇法。 系咯， 唔系忽略啊，你哋习以为常啊。 咁系，我都几廿年啦，已经习惯咗。 系打开眼界有时，即系我哋。 唔系，我反而去香港打开眼界，而家 吓亲啊，即系想赶翻翻。 系咯，咁啊，今集做咗差唔多啦，下集又再讲下其他，其实应该仲有好多嘢讲嘅，有排讲嘅，系咯，下次又再嚟倾下咯， 多啲分享你嘅睇法啦。 好啦，今日差唔多啦，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